爱，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近想开始学习摄影了，因为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太过浮躁，每天都重复着一样的事情，让我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留恋或者怀念的，就跟盒子里的抽纸一样，每天抽抽抽抽抽，日子就过去了。所以我想学摄影，把我这些日子里的点滴，值得怀念的，不值得怀念的，通通都拍下来，把时间定格在某一个点，让我以后也可以算是有个念想。 沉默就好，感伤已经动摇，是放不掉，又痛到不敢抱，转身就好，背对回忆哀悼，是不想跑，沿路几次可逃，拥有到底在哪，永远也未曾看到，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二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下午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朵。 大家好，我是粉雪。 然后呢？ 然后我们呢是一个， 是因为今天换了话筒，然后不会说话了吗？ 对，我有点小紧张，觉得。觉得他很小， 然后呢 就是老是不太相信他。 今天 可以看到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各位啊之前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要知道我们主持人每天 曾经是这么大的话筒的， 这么大个的一个，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进入直播间之后发现了这么大一个， 就心里有点小慌张，有点不太相信他，所以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没错，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对，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因为这是一个跟其他电台完全不一样的电台，你在这儿能发现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这对主持人也是一个考验的。 这主持人考验啊，今天左哥还问我，反正你发现我黑了吗？不是一直都这么个黑度的吗？有什么变化呀？ 这种变化还是不要在节目里提了啊。今天 我们变化的是嘉宾啊， 对，没错啊， 每期都会来一个非常 优秀的挑战新歌声呢，都会有这种，你比如说原创歌手，当红艺人、网络红人、小鲜肉、小哥哥、小姐姐，只要各位想看到的，都可以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看到啊。在这儿再来跟大家重新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观看方式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是的， 也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FM98.2和 AM927来双频收听到我们节目。我老想低着头对着他说话， 这边充满了满满的不信任。 这可能是职业病犯了。哎，但那个闲话少说啊，这个我们今天呢也是同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啊，可以说他的原创音乐达到了一种。考验文化底蕴的时候到了，一种接下去啊，一种。 哎，左哥这个文化人， 一种 出神入化， 非常好，就是想给你接一话口，人家都不往下接呢。 哎、行， 对，可以说他的原创音乐啊，真的，一种出神入化的体验。 哎，你是真的没有词儿吧？又再重复一遍我的。 登峰造极。 哎，不错。 会给人一种全新的体验。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就是 一个老朋友 音乐人。哎，对啊，这也是2018年1月1日那天第一期节目来到我们 第一期的嘉宾哦。 对，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崔龙阳，欢迎杨哥。 欢迎。 大家好，我是崔龙阳。大家好，我是崔龙阳。刚才你是不是没有开麦？ 对，我现在已经我需要逐渐适应这个小小的可爱的东西。 来，给我们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独立的音乐人，然后也是一个词曲作者吧，然后也是一个艺人，希望大家都有喜欢我的音乐。对， 是个全能的音乐人。 全能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那个刚才左哥有一个 你们两个互相称歌，这样好。 对对对， 现在没到那个商业互吹的环节呢。对， 那个他有一句话说特别特别对，就是说我们这儿会来很多小鲜肉。所以今天就来了。对， 是 其实不是冲着对不是冲着音乐人这名头来的， 冲着小鲜肉这名头。 小鲜肉， 不说小鲜肉， 美少年， 美少年， 漂亮的小哥哥。 对，所以啊，这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啊，这种自带自夸效果的小 鲜肉，根本用不着我们左哥今天来商业互捧。 哎，所以啊，这个各位抓紧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崔龙阳这位原创歌手到底 充满着少年气息的音乐人。 对，没错啊，我记得最开始在这个网络上对他的评价啊，我引用一段网络上的话啊，就是说， 满满的带有，就是在出道之后也是满满的带有校园歌手气质的原创音乐人崔永阳。 我觉得听过他唱歌会觉得非常的清新， 对， 我觉得跟他的曲风清新有关系， 声音可能会偏细，对， 就声音还是比较属于那种 比较柔一些， 青春 柔细 阴柔一点的感觉。 那见证的时刻到了， 下面就是见证时刻， 上来就唱了。 第一首歌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呢？ 第一首歌，每一次开场的都是 I Won't Let You Go， 就是我第一张专辑三年发行的一首歌，然后希望你们能喜欢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崔龙阳，同样也是这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 I Won't Let You Go， 一起来听。 Truth is, say I love you. soon I won't let you go I'm the one to be a hero I wo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go No No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崔龙阳 I won't let you go 哇哦是个情歌哎 哎真的我 Be a hero 你是不是听懂了这一句话Be your hero 没有 我觉得这句话很甜哎 对 我觉得这句话很甜哎 曾经的 做保护你的梦的英雄 对曾经的年少轻狂吧 嗯， 一句话概括了意思是你们多问也不会说的 对啊 听出来了 刚刚想往下面挖一个坑然后直接自己说 年少轻狂 年少轻狂 对年少轻狂 不必多问你们就不要再往下去 想了你们问我也不说 对 但是这首歌真的很甜 对第一首歌曲啊 谢谢 这个 假装好像我都听懂了的样子 完全 对没有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好感谢你的相信 对 但是 这首歌 但是真的我觉得就是作为女生 这样吧你说说你听懂了什么、就是歌词咱们可能有歌词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有那么一点点难度但是你有没有从他的整个的表达上面或者说从他的音乐上面听出到 很深情啊这是最直观的感触就是觉得很深情然后就有一种哎好像我现在就跟没有在校园一样就有一种校园恋爱的感觉对 你说对了这首歌还真是上大学的 是吧 对可以感受得出来是那种 2009年我记得应该是 暴露了年龄 2009年 对 就是 在遥远的几年前 那 遥远都快十年了 那所以说这首 I won't let you go 作为你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我感觉应该是作为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吧 其实也不算是吧因为这首歌当那一段轻狂过去之后它也只是一个就只是一首歌因为它就是我唱的时候我可以 毕竟这个事情都过去十年了 对我唱的时候我可以去进入到这首歌里的状态但是其实这首歌如果其实它的故事过去之后它的灵魂也就被淡化了但是可能在听众的里面或者说在喜欢这首歌的人里面他们还会有一些回想或者有一些意义或者有一些他们当下的一些想法是契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这首歌已经是一个历史 所以说 历史只是一个回忆吧就是我可以说是凭回忆或者说凭就是怎么说感觉再去 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 2009年 就是在那个 对 所以说这个陈年就是 想知道2009年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给你讲讲那一年的第一场雪、哎、 我是发现了今天这第一首歌 坚决不入坑 他坚决不入坑啊、哎、 所以说这陈年就是不必提、情感自在心中流 而且我觉得一首歌抛出去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感触 对 对而且你在唱同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有在不同的年龄的阶段你会有不同 的 一些体悟对 对真的 不同的 刚刚在这个杨哥唱歌的时候啊我细细的观察了一下他的整个的表达就是外在的表达不是歌曲的表达因为刚刚我想提醒你说你这个唱歌 脸部非常狰狞是吗 离麦太远了收声有点不好然后你完完全全就沉浸在了这首歌曲里面 完全不看我们 就完全不完全不 我以为这个麦也跟你们那个小家伙一样 就是完全不 care 周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面，而且你会从就是你的脸上看到那种特别欣喜的微笑。 对，其实也是就是在找寻一种感觉吧，在找寻你当初写歌的时候的一些初衷，或者说一些想法，一些那个时候的体会啊、感受啊这样。 那我问题来了。那过去了十年之后不挖坑 了现在还 有联系吗我知道你不会跳的 没联系了结婚 了 哇 你看我这坑挖的 这不就入坑了吗？ 那这十年之后，对于这首歌的感想，或者说再次唱起这首歌，经过十年的生活的累积也好，或者是不同的感情出现也好，那自己对这首歌的感觉， 我觉得 有什么变化？ 其实变化是肯定有的，因为人总是要成长嘛，每一年每一个， 毕竟他都结婚了。 这个其实也就是从 这个只能算客观条件。 对对对，从主观来讲的话，因为你会有不同的经历，你会有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你的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年龄层次，所以会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变化。我只能说，就是我会把这首歌当初写的时候，我想法很简单，但是现在我可能会注入一些更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人成长的一个，就对待一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就是可能从当时那段，就比如说啊，从2009年那个时候I Won't Be Your Hero， 那个时候的 hero 跟现在 I Won't Be Your Hero 的 hero 肯定不是一种。 所以说左哥也只记住这一句话咯， I won't let you go， 我还记住这句了呢。 应该是这样，是这样，那个当时就是我所谓的年少轻狂的 hero。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成长，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很没有责任感的人，我觉得现在30岁了，说实话30岁了，最成长最大的就是责任感吧。你会觉得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很傻很天真，或者说是很不负责任，但是现在可能就多了一份责任感。 这从生活当中的历练和经历也转变了对于音乐的态度和认识。 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歌手啊，崔龙阳啊，刚刚演唱了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叫做 I Won't Let You Go 啊。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各大音乐 APP 上去搜索一下，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第二首歌啊，这个同样啊，也是一首原创作品，叫做《逆光岛》。 对，这是我去年刚刚发行的，2017年发行的《不要惊慌》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歌。 一首比较励志的歌啊，这跟刚刚那种情歌路线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格呢？第二首歌曲，小心。 这首歌在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有唱过，足以可见对于这首歌的重视和喜欢。 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崔龙阳，《逆光岛》。准备好的可以开始啦。 好，我应该离麦近一点是吧？这个 对， 是的，这样收声更好一点。那接下来，《逆光岛》送给大家。 笑声回 在这夜空，屈服的人更深情于我介意的灵魂，遥望着北方，期待他的梦就要实现。每当天空掠过无数翱翔的鸟，飞向我中开满自由之花的道，他的心情埋葬的谷底自然少，因为这世界有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满自由之花的道，心底埋藏的火焰放肆燃烧，因为这世界有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崔龙阳《逆光岛》。 光岛， 对， 嗯，哎，这真的是一首，还是挺励志的歌。中间有一段我一度以为，就是他的整体的环境已经快不行，就是说，唱这个人已经跌到谷底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在逆境当中，其实逆光当中写的一首歌吗？ 因为我在去年发的这张《不要惊慌》整个的基调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把我这些年看到和想到的一些偏哲理的可能参悟到的一些东西吧，想灌输到里面，所以情歌的比重减了很多很多，然后放进去了很多我想说的一些话，或者说我想去表达的一些想法吧。对，所以就是这首歌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就刚才有一个小小的差池，就是第二段是忘词了，在副歌的时候， 哎，没有听出来， 根本没听出来， 就是糊弄过去了。对， 这也是一种能力和本事。那么这首歌它的就是积极性和你想表达出来的，刚才不是说到嘛，有一些想要说的哲理性的话。那么这首歌所代表着这个哲理性的意义有什么呢？ 其实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自己嘛，就是作为一个人，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你面对一些挫折和面对一些世俗你看不惯的东西和你不接受的东西，就是心里还是要秉持着那一份，就是所谓的逆光岛，就是你能看到光的那个岛屿，你心里的一块自留地，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就是想去向人们传递一个，你自己心里的坚持，不要去放弃你心里的一些想法，它可能在当下不被世俗的大众所接受，但是有一天它首先它是专属于你的东西，它是你的一笔财富。 比如说现在的你就坚持着音乐，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在某一天也许它就会发光，或者是实现它的价值。对， 就是不管在社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工作，永远要给自己的心里边留一块空地， 对， 留一块逆光岛， 自留地。 对，没错啊。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OK。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嘿，大家好，我是举牌子举了很久的樊曲。 牌子都举反了，你举了很久、 不好意思。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你手中这块反了的牌子。 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刚才举反了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 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在手机端来观看到我们的电台直播。 是的， 可以说来到我们今天这来到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这位嘉宾啊，作为原创歌手里面，他可以说是最鲜嫩的一个；作为小鲜肉里面，他可以说是内容和故事最多的一个；作为有故事的大叔里面，他又算一个小鲜肉。 有故事的大叔， 我这个 这能愿意他吗？这能愿意他吗？ 那作为一个有故事的人里边，他又是一个小鲜肉。 好，那我们欢迎崔龙阳。 Hello， 大家好，对，我就是老鲜肉啊，老鲜肉，老鲜肉里面最能写歌的一个，我是崔龙阳，是一名独立音乐人。 刚刚呢，上半段的节目啊，这个各位也应该听到杨哥唱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歌呢叫做 I Won't Let You Go， 第二首歌是逆光岛，哎，一首非常这个 两个不同风格的， 对， 没错， 第一首歌就是偏情歌一点的，第二首歌就是更励志， 更青春洋溢一点的， 对，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首歌之后再问你。接下来啊，咱们还是闲话少说，多听歌啊。第三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挺有意思啊。 哎、 这个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去往歪的想。 是， 对， 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 它只产生了一种社会上的现象， 说这么暧昧的， 而不是一种而不是一种动作啊！各位不要瞎想啊！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崔龙阳，《跳楼歌》，一起来听。 做事的小孩蹲在陌生的天台，看着快餐的城市笑起来， 那里有人在示爱，那里有人在示爱，那里有人握着手去伤害。演说家三个字谁最大，你看清吗？鱼和虾在午睡慢慢的爬，我是谁喝醉的跳下去再爬上来，还是干脆在里面爽个痛快，我哭的灯飞起的梦摔烂的闹钟，一个妈妈抓住媳妇起早的时代，也是英雄就要出现的时代，磕破了头有一点痛的人才会奋不顾身。所以演说家三个字谁最大，你看清吗？鱼和虾在午睡慢慢的爬，我是谁喝醉的跳下去再爬上来，还是干脆在里面爽个痛快，模糊的灯飞起的梦摔烂的闹钟，一个妈妈抓住媳妇起早的时代，也是英雄就要出现的时代，破了头有一点痛的人才会奋不顾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先喝醉了跳下去再爬上来，还是干脆在里面爽个痛快，模糊的灯飞起的梦摔烂的闹钟，一个妈妈抓住媳妇提早的时代，也是英雄就要出现的时代，磕破了头有一点痛的人才会奋不顾身。 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啊，来自于崔龙阳，叫做《跳楼歌》。 哎，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和我一样啊，都特别的好奇这个名字的诞生。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聊这个歌名啊，然后再去就是再讨论一下它整个歌词或者是说梁哥的用意方面。为什么最开始会把这个跳楼歌作为这首歌的歌名呢？ 对，其实看那个网易云上很多那个评论也说那个，起这名怎么很奇怪，或者说看这个名字， 啊，就是你第一次，或者是我不知道这个歌手，假如说我不认识这个歌手，或者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 是不是觉得是搞怪的一首， 我觉得这是对，就是很搞怪，或者是说很比较低谷的那种歌曲，就是两个极端吧。 我觉得其实它有另外一层含义，在我的这个歌里面的含义的诠释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这个同样是这个不要惊慌这张专辑，就是我想探讨的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就说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可能一夜暴富或者一夜什么都没有，比如说咱们说我十年前在北京买了3套房，那我现在可能就是个千万或者是几千万的富翁， 那这个谁都想不到，或者说我前年我前些年特别有钱，投到了股市，最后赔得血本无归，一塌糊涂。我觉得就是人生的转变太快了，很多的那个人设的转变、人生的转变，还有经历的转变和那个这个角色的转变都太多了， 大起大落， 对，大起大落， 有点不像是之前那个时代，我们会通过一段时间 没错 怎么样， 没错，就是我们生活 在一段时间怎么样， 对，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今天，然而连自己的明天你都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种 心态。对，所以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状态其实非常歇斯底里的。我像歌词里说，我是先喝醉了跳下去再爬上来， 对、啊， 还是干脆就在里面吐个痛快。就是说我宁可把自己灌醉，我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变得这么快。因为可能在我的年代，我是80的尾巴，可能在我的年代，从小的认知包括家里的教育的认知，可能都是觉得我们踏踏实实的 做 一件事情，对，去做一件事情，慢慢的去把它做好。但是我发现哎，可能我要是会讲点笑话，会讲点段子，可能我两个月就是一个当红主播，或者说我要去那个怎么样，就是变化太快了，就是让我有点当时觉得产生了很多疑惑，所以就把它写到了这首歌里面， 有一种怀疑人生的感觉呢。 其实是一种怀疑，我觉得作为一个写歌的人来讲，没有怀疑的话就没有生命力了嘛。 但是我其实从这首歌里有听到，有听出，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是不是准的，我有一种听出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气在里面。 其实对，有一部分，因为我较劲嘛，就是我 较劲。 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状态，我说执着跟死扛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我是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落入到了那个 死扛的境界， 对，一个漩涡里。就是 那现在这个状态是执着吗？ 就是我就偏要去对抗这个社会或者怎样。其实后来发现也没有必要，因为那样的话其实还蛮苦的。 难为 我觉得就是心态放平放好了就 OK。那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心态还是会有一些小的问题吧，对，小的波动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我一个那个时段的一个想法的表达。 又到了我经常要说的一句话了，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和自己和解，要学会和自己打手、 这话其实还挺知性的，真的 没错。 根本跟自己的年龄看不出来相符是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因为我这个人心比较宽，心比较大， 想的问题比较多。 对，想问题其实还好，想问题是想的挺多的，但是我这个人非常豁达，我可能前一秒很难过，哇，我觉得我就非常适合这首跳楼歌，哎呦，这是怎么说有一点， 回去记得点赞哦，记得去刷评论， 这么说有一点人格分裂， 我现在有一点被刚刚这首歌洗脑、 洗脑是吗？ 是吧？ 我就是那种前一秒我可能很抑郁，还在想好多好多问题，然后下一秒我就爱谁谁，我就立马就特别欢脱。 其实我们有相似的， 你确定下一秒不是因为你看到一桌好吃的之后你才变得豁达了， 也有可能是看到了一个特别帅的小鲜肉了。 哎，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们俩确认过眼神， 哎， 听一首跳楼歌，开玩笑啊！ 左哥唱歌可真难听。 其实那个我记得我一月一号来的时候，当时那个应该是道道和泽华主持的，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唱歌了，所以今天你们两个要不要唱？我要反客为主。 他们两个人唱歌也你懂的。 No. 虽然我们这个组是一个做音乐节目的组， 但是我们组的主持人 不能避免主持人五音不全这个问题。 是的， 我甚至还把你们六个人然后组到一块儿去开一个歌友会什么的见面会，然后 完了凉了， 每个人都要唱歌， 这个节目凉了。 那不一定，没准我们会成为五音最不全的主持人。就叫这个组合吧，五音最不全。 五音最不全。 然后将来这个节目可能就是午夜的惊悚节目。 登峰造极之作。 哎，好，这个话说回来啊，刚刚这首歌《跳楼歌》龙阳呢刚刚也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要叫做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现在的时代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也随之增高，或者是说我整个的 生活状态 能力啊，生活状态我所接触的事物一切都 转变得太快。 对， 我还记着我刚来北京第一年，有人跟我说你看为什么坐地铁的人他们都在跑着。 对，其实而且就是像那个我跟那个大佐，我们是老乡，像我们那边其实生活节奏很慢 ，虽然我们经济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每个人活得都很舒服， 生活比较舒适。 对对对， 就是觉得每天哎吃吃喝喝挺满足的， 慢慢悠悠的。 我们那边有一句老话叫站着不如倒的，好吃不如饺子， 对，好吃不如饺子，躺着不如倒着。 对对 对对， 所以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东北人的生活状态嘛，吃完了放艇，对， 放艇 吃完打艇，然后饿了再吃，吃完再饿。 其实我第一年来北京也特别不适应，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马上 奥运会。走过去年胖是因为回家吗？打挺 的。我第一年是2007年来北京，马上要开奥运会，然后也是就是感觉全民都在去为这个行动啊怎么样的，就是也是感觉很慌张的感觉。对， 那10年过去了，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心态或者是说身边人的心态有发生一点变化？ 至少有接受这个城市， 我觉得这个城市包容性很强，但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发展啊，它的节奏会越来越快，这个不可避免。这个就是在这个 觉得自己最近适应上 快节奏之中，给还是我说像我唱逆光岛时候的那个话，就是给自己心里一块自留地。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在北京的朋友，北京有句老话叫玩主，可能哎我有一个什么能让我慢下来的一个。把件儿玩的东西，或者说、 哦、 哎喜欢的那种 养个 干的事儿， 养个鸟， 遛个鸟， 哎， 对，老北京叫玩主，然后就是对，就是这种事儿，可以让自己去平静的去看待一些事情、 哎， 我觉得这个对心态会很好。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一个就是心理健康节目。我们来了一个 健康专家，不，你不觉得这样很好？ 这个口气应该这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知心哥哥，这样 飞龙羊。 我觉得走哥可以下岗了。嗯，杨哥，你看人家又会主持，又知心哥哥，又会唱歌，要你何用啊？ 长得还帅， 下回我直接那个请左哥来，请左哥来给我们唱歌。 嘉宾区， 对， 下次我就坐那儿唱歌。我告诉你， 反客为主， 五音最不全组合，主唱出道。 好了，什么呀？这都是。你们俩咋跑一会儿？ 日常， 我觉得左哥现在面前的坑有点大。 日常第四， 你们俩为什么 我的伙伴 变成一伙儿去了？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每次来嘉宾，只要是男的，只要是长得帅的、长得仙的，他永远不跟我站一块儿。 那你这得问他了，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是不是因为这个快节奏的生活？ 对，就 是不是因为这个快节奏的生活让你把控不住自己的内心了？ 你要控制你自己。 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对左哥就是很快的产生 了厌恶。多听一听跳楼歌吧啊！ 好， 喝吐了再爬上来。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崔龙阳的一首《跳 楼 歌》，对，可以说从他的曲风呀、风格呀什么方面的，跟之前的两首都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也是我刚刚为什么把那个问题留在了现在要问。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你说你是一个民谣歌手、校园歌手、摇滚歌手，还是说那种比较偏流行化一点的，市面上火什么我就唱什么这样的类型歌？ 不是，我对自己其实，如果你要听我的专辑的话，哈。就是刚才我是一把琴唱的，因为现在我在钻研一些编曲，包括之前我也有一些制作人的这些经历把控啊，这方面我的风格还是相对统一的，但是我不能很难去把它定义成一，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我早期就是我最开始玩乐队的时候，我玩的英式摇滚，然后那种音乐的一些影响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很难去把我这些风格去归结为一个什么样，可能就是还是根据年龄和想法在改变，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我每一张专辑，或者说我每一批作品，它是统一的， 或者说兼收并蓄。 对对，可能如果要是定义的话，算独立流行，或者是英式摇滚这一块吧。 我觉得可能偏英式摇滚会多一点，因为今天的伴奏主要就是一把琴。 对对对， 可能在专辑里面听起来会， 因为其实我最喜欢的乐队全都是英式摇滚乐队。还有那个90年代一些另类摇滚，就是英国的一些，像 Radiohead 啊，像Coldplay 啊，就是早期的 Coldplay 啊，像Oasis 早期的 Oasis 的 Verve 啊什么的这些乐队，对， 对， 我 们今天 最爱的一些。 我们今天通过这把琴，可能听的也有局限性，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关注， 可以多去网易云上搜一搜崔龙阳、啊，对，他的歌都确实很有故事，而且你能从他的整个的故事里边还能听出点其他的东西来， 哲理性 很厉害了啊！ 是个知心哥哥哦。 对，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崔龙阳啊，这个演唱的第三首歌曲叫做《跳楼歌》啊。这个同时呢，也为各位带来了第四首歌曲。哎，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作为结尾曲啊，要送给各位了。这首歌叫做《给你的歌》， 好， 或者是《阳光中的旅人》。 你觉得这两首歌哪首歌更表达的意义，或者说对你的意义更大一点？ 对我的意义的话是《阳光中的旅人》。 阳光中的旅人。 对，因为给你的歌就是我不唱给你的歌，但我讲两句这个歌吧。 Okay, 这个歌是我写给我一个故去的大学同学的一首歌。对，因为那个这个事件其实在2012年那一年还蛮火的，就是但是我不希望去被过分的炒作或过分的提起。就是他当时从事在某一个很大的公关公司，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是连夜的加班啊怎样的，然后就导致了一些心脏的问题。然后在他走的那一次，就是那一次告别会的时候，然后我就对着他的哥哥我就说，我说我会用我的方式来祭奠我这个好哥们儿，我这好朋友。然后我随后就写了这首歌放到我第一张专辑里。其实我觉得在我的概念里他并没有离我很远，他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次元，在不同的一些空间并行的这些里面， 对， 然后他还在继续的往前走，我们都还在走着自己的路，所以我希望这首歌他在那一个空间里面也可以听得到。 没错，那这首歌也是你用着自己的方式来缅怀他、纪念他以及陪伴他。 给你的歌，各位也可以去选择听一下啊。 对， 应该是一首非常非常有感情，而且很能表达自己 内心 想法的一首歌。 对，这是其实算是我第一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中文歌之一。对， 给你的歌，来自陈龙阳啊。 接下来我要 听一下， 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个叫做《阳光中的旅人》，这个完全是我给我自己写的一首歌。你听到了这首歌，就听到了大概3-4年前的我。 所以说你是那个阳光当中的旅人是吗？ 对。 好，那大家一起来听一下3-4年前的崔龙阳 是 作为一 个什么 样 的人呢？ 的旅人呢？ 阳光中的旅人送给各位，来自于崔龙阳，一起来听。 一扇打开的窗，一面斑驳的墙，一张破旧的床，和着微光。你像一颗顽石，不屈服着世事。每个人的脸庞，你都收拾。你说，我是阳光中的旅人，有颗孤独的灵魂，我们游戏每段人生，借着烛光余温。海岸的一枝花，它也会开放吧，就像每片森林都有萌芽。有太多的谎话，有太多的挣扎，就这样忘了吧，随它去吧。你说我是阳光中的旅人，有颗孤独的灵魂，我们游戏每段人生，借着烛光余温。 是自己。我看到你眼中如此坚定， 阳光中的旅人来自于崔龙阳，也是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啊，这个原创歌手崔龙阳带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曲。 没错， 刚刚也说过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写杨哥三四年前的自己， 写给自己的歌。 对，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感触很深。 嗯，左哥， 就是像 现在的你吗？故事可说了， 还是说怎么样？是七七哉？ 对，差不多有一点类似的东西在里面，就是那种既有年少，又有心智上的慢慢成熟，然后也有迷茫，因为迷茫可能会占据了这个年龄更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但是我还得，就像第一首歌咱们聊的那样，我必须要给啊，不是第二首歌《逆光岛》， 对， 就像第二首《逆光岛》我们聊的那样，我们必须得在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给自己的心里边留一片阳光的空地， 对，就好像在你心里面那个烛台上点了一颗蜡烛那样。 对， 其实像《阳光中的旅人》这首歌，我因为那个时候特别特别渴望共鸣，特别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听懂我的音乐，听懂我在唱什么，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些有一些抒发吧。 对，也是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自己所想告诉这个社会的一些东西。 是， 我觉得这个才是原创音乐人。现 在 有很多，对，有很多就是音乐，就是玩音乐的，把自己称作为原创音乐人，他可能就会从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 copy 一些东西过来，但是他没有自己的灵魂所在。 对，我觉得。不要，就是既然你选择了去做一门艺术相关的东西，就是不要去跟随，不要去复制，要去找到自己的那个气质和把它发扬， 不要把它单纯的当做一种职业来发展，不要为了写歌而写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也是一个特别，我觉得这是感动自己，也是一个充实自己的一种方式。 首先要打动自己，这个是基本， 就是你把自己的感触写进歌里，然后也希望跟大家得到共鸣。 对，成功，杨哥成功通过这一个小时让我路转粉啊，真的是路转粉， 打空， 就是非常喜欢他那种整个的个人的观点，包括你的音乐风格， 没错， 就跟我的音乐风格很契合，跟我的听歌的风格很契合。 哦，吓我一跳。 对，所以在两三个月之后吧，我会发一张很清纯很清纯，回到校园 的 一种，对，回到校园的，正好适合左哥的这个毕业的主题， 毕业季， 对，会发一张 一个伤心的故事。 这个一批就叫做毕业季，里面有一些是我大学，有一些是我高中写的歌， 哇， 然后还有几首是我现在去回味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感的歌，一共有四首歌。 我可不可以等六月份先预约你的歌？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带着你的专辑走红毯， 对对对，很可怕啊！这个也希望啊，两个月之后再发行个人 EP 的时候，也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挑战新歌 节 目当中来。 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再来。 哎，对，没错啊。那么今天的音乐推荐呢，就到这里了。这由于的时间的关系啊，真的希望崔龙阳能带给各位更多更好听，对，不同的不同音乐风格的不同故事的音乐来给各位。当然，如果各位喜欢崔龙阳的话呢，也可以到各大音乐 APP 上去搜索崔龙阳，是这个吧？ 对对，那个就是。